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比较快，紫外线强度很强。午后呢，有四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五级。这样的天气适宜各位出门赏花踏青，但是注意要补水防晒。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气温22度到19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清风，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5月3号11:33的1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每次听到杰克强森先生的歌曲呢，就是比较去到一片蔚蓝的世界当中了啊。今天这两个地方呢，还真的是很多人向往的海岛目的地之一。 是的，今天这两个地方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 比如说这俩让你去选择的话，道道，你心目当中首选先去哪里？ 毛里求斯啊。 毛里求斯。 对呀， 到底毛里求斯和我的匪气有什么不同？ 是 我们两个只会想象一下，因为我没有去过毛里，但是我去过匪气。 我两个都没有去过。 太好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热爱生活、经常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的好姑娘。 对，孝顺的女儿。 对，掌声有请木卜花，欢迎。 欢迎木卜花。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卜花，双鱼座。 哎呦， 好的， 水象的啊。今天我们要听听木卜花带着爸爸妈妈这两个海岛真的都去过哈。 对， 其实我们一般意义上来说，一个女孩子一般去海岛，我会想哈，一般是要不跟情侣或者跟朋友，或者 对呀， 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你每年会带着爸妈去很多次吗？

want you to go. I don't want you to go. But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And it's time to turn your love, give it back, give it back. 12:04十四秒钟，欢迎各位 back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去海岛像心情像花儿一样绽放，带着 砰砰砰， 对，带着老年的宝贝们的爸爸妈妈们去，这一趟真的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是的，今天我们去到的就是毛里求斯， 对，还有飞机哈。 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也是高级的策划师哈， 嗯， 木补花，欢迎， 欢迎花花。 嗨，大家好。 哎，是的， 他还没有完全的放开，其实 对，还没有完全放开， 对，就等再来五六回就全完全放开了。 是的，刚才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得知，花花真的是带着他的家人去过好多地方。 说， 对， 除了斐济、毛里求斯，还去过哪里？ 去过冰岛， 哎、 然后挪威、 嗯、 斯瓦尔巴， 哎呀， 然后日本， 嗯， 然后包括还有 欧洲 那边，欧洲 那一边全都去遍了， 嗯、 是不是？ 因为我在欧洲上学，在美国上班嘛，然后所以就很方便。 哦嗯，这样的， 把他的话筒关了吧。 好了，把他的话筒关了。那你现在怎么回来了呢？还去美国吗？ 哎呦，好丰富的行程，爸爸妈妈也是眼界开阔了许多哈。 对， 哎，真的是，他爸爸妈妈在微信朋友圈真的一呼百应了，我跟你讲。 那必须的。 我去过哪里啊？我跟你讲讲我的感受，大家都像听课一样的。 是的，来，这是冰岛，冰岛小花啊。 毛里求斯。刚刚听到了不一样的玩法、哦、哈， 嗯嗯， 当然了，其实老年朋友和我们年轻朋友的作息是有一些差别的哈、 嗯、 因为老年人呢他们的醒的和睡的会越来越早越来越早，对不 对, 对，那你年轻人一般到海岛就要放松睡个懒觉等等的、哦、 对啊， 对，可以理解，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些的比如说不一样，对吧，在海岛的时候、 嗯、对，会有不一样、 哦、 就比如说我爸我妈就喜欢非常早的起来、嗯、比如6-7点钟他们想去散步， 溜达呀、啊、 对 呀、啊， 得看日出啊，早晨啊， 然后、嗯、但是还好他们不会叫醒我，他们会自己、哦、因为我爸会揪着我妈，你不要打扰他、 哎、 然后我爸就会带着我妈出去遛弯、 哦、 但是我妈很担心你不要把我弄丢， 哦对， 毕竟语言不通嘛， 哦 对对对， 是是是， 对、 嗯、那个英语交流在毛里求斯是可以没问题的吧， 很好，没有问题， 哦那就行啊，那、嗯、基本差不多，那 嗯对，其实就是 加姿势加手势什么的、嗯、 哎，如果要是说在酒店附近，我觉得散散步不走远的话是丢不了， 其实是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而且那个就是毛里求斯的酒店都是包早餐和晚餐嘛， 对， 基本上早晨可以吃的晚一点，吃个早午餐， 对， 然后再吃个晚餐，其实都是安排好的， 是的是的、 嗯、 很方便哈， 报房号就可以， 是的、 嗯、 刚刚说的毛里求斯是没有水屋的，对不对， 对、 啊、 毛里求斯是没有的， 大家不要忘记了，斐济是有的，一会儿说斐济哈、 嗯、 刚说的就是在一个海岛，除了海岛风景无敌、 嗯、 啊，服务很好，那就是饮食的这感觉结构怎么样哈、嗯、在毛里求斯它饮食单一化还是非常的国际化， 非常的国际化，其实带爸妈出去饮食还挺重要的， 对呀、啊， 对，因为 他们如果3天喝不到粥，我觉得就已经崩溃了。 哎、 对， 毛里求斯能喝到粥吗？ 毛里求斯能喝到，因为他的有一个、嗯、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都是有自助餐厅的， 啊、 自助餐厅它基本上有亚洲风格、欧洲风格都会有， 嗯、 对，就是那种汤汤水水的，也不一定是粥，像面啊什么，他们都会很喜欢。 对、嗯、对 对, 对， 是的，那就是可以了解到，在毛里求斯可以满足爸爸妈妈那种中国味，可以满足我们品尝其他国家美味的这样一个需求，是吗？ 对对对，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就哎，就满足我的胃，我就会很开心。 对， 有些在别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冰岛的时候，就完全就纯西餐， 哦、 怎么办呀？ 他们也吃得很烦哈。 对，然后我们就因为住的是公寓式酒店，我们可以出去买面，然后包饺子。 哎呀、 啊， 包饺子！ 哇，自己包饺子剁馅儿，那是什么馅儿？深海鳕鱼吗？ 对 呀、啊。啊，那冰岛的没有别的呀。 哎呀，真是带着爸妈、哦、你不要小看这个，真在公寓里爸妈一显身手的时候，你就坐享其成，嗯， 真的是爸妈的那个厨艺要是一旦亮个相，哇，街坊四邻全过来 楼上楼下都来了，一起分享啊。物价来说的话、嗯、这两个岛比如说斐济和毛里求斯、嗯、这两个海岛、哦、你觉得哪个更高一点？ 我觉得斐济。 哦，斐济更贵一点。 我是觉得斐济更贵一点。 哦，你看它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评价了哈。 嗯。 毛里求斯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呢，那些好玩什么跳伞啊、七色土啊。 对，当然这些项目好像是父母爸爸妈妈就玩不了了，像跳伞这些哈。 跳伞这些还是尽量是要避开的。 那你玩了吗？ 你 玩 跳伞吗？ 嗯，玩了。 怎么样感觉、这个、在毛里求斯那块、 其实是想了很久，因为会查，因为我不坐过山车、然后所以之前要查到底有没有、然后要去看一些网上人的评论到底对我对到底有没有危险或者到底有没有难受这种、然后最后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我觉得就可以， 最后还是只要迈出那一步， 只要迈出那一步， 只要迈出那一步就是他得需要那个教练在后面踹你一脚， 真的是别人带你下去的、 对对对，哎呀走吧走吧，别犹豫了。 当你真的迈出那一步之后、看到美丽的海洋风景的时候，你觉得很值得吗？很好吗？ 我觉得很好。 是吧？ 那种感觉其实没有那么难受。 是吧？ 对， 还是全程可以睁眼吗？ 睁眼啊，睁眼。多长时间大概持续？ 但是眼会被吹飞。 是是是是，那个嘴啊，那种的，是吧？好多人戴口罩嘛。这个大概持续多长？这个跳伞啊？ 它其实也分，一般的分8000、10000，然后10000。 哇，这么高！ 对，8000其实还行，它8000的降落， 必须让你去玩。 4000， 成交，收押的费用。 伞打不开， 对， 哦， 4000太低了。 对，你这 已经到1000了，你这伞还没打开。 不是你掉下去的，这掉下去了 啊， 有一个伞。对， 它得有一个那个距离空间，那就8000吧， 8000哈， 对， 8000，10000、15000，最高就15000米， 对，15000， 哇，好刺激，好刺激，不错不错啊，毛里求斯还是非常，就是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大规模的度假村的形式，是不是这个感觉？ 而且它玩的东西很多，像追海豚呀这些都可以参加， 哇，追海豚， 追海豚， 为什么追我？ 很好玩啊，但都是需要出海完成，对吧？ 出海 啊，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浮潜，就是。有圈深潜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证，什么爸爸妈妈也看参与不了，戴着自己的面镜就可以浮潜。在这两个地方，斐济和毛里求斯，浮潜在海边离得近的资源当中，哪个更具优势一点呢？ 我觉得是毛里求斯。 毛球又赢了， 有 毛球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相互很多， 包括我爸，然后我这次也问过我爸爸，然后他说还是毛球可能水，看得更清楚一些，而且珊瑚更多一些。 有珊瑚就有鱼类吗？ 果然是珊瑚更多。 对，爸爸真的热爱生活。 是的， 我爸就特别喜欢水，然后喜欢游泳，就是一到了海岛就直接扎到海里，就不出来了。 啊，好健康啊！ 我知道了，爸爸妈妈行程是这样的：早晨起来，然后散个步，回去吃个早饭，然后白天呢，就是爸爸就直接泡在海里面， 对，直接泡在海里， 对，直接就不出来了。然后妈妈在岸边上可以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这个休闲的活动。然后夕阳西下的时候，又开始把闺女叫回来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晚上吃个饭就睡觉了。 对， 基本上 拍照很重要， 拍照很重要。这全程的摄影师都是你吧？ 都是我 啊。 真好， 对， 好姑娘哈， 姑娘也会就是女儿被占用了大量的时间， 是，对对对，我们是理所应当去负担的部分哈，毛里求斯先说到这里哈，我要转另外一个斐济哈，斐济我去的是玛纳岛，他去那个岛屿跟我去的完全不一样了哈，我那是主岛，对不对？你那个岛屿叫什么名字？ 叫亚萨拉， 亚萨拉， 亚萨拉， 听上去好异域风情。 它是在北部， 北边， 对，那个岛上边只有6个村落，然后每个村落有大概100多个村民， 是那种原住民的那种 原住民，然后他的酒店就只有18间客房，但其实 好高级， 对，我们入住的时候他就只有大概11个客人，特别少。 哎呦，那个岛就是你们11位的， 对，就是我们11位的， 哇，还真是。那你们家占了5个 天团，真的是。 对呀，带着那个爸妈天团过去了吗？ 对，你有没有带着爸妈去很热闹的岛，比如说人很多的那种，有没有这种类型？ 主岛，我们在主岛的希尔顿那边待，就是海湾区。 了解，那个还可以，那个人比较多。 那边就人比较多。 对对对，斐济我是去过的啊。斐济我第一次去的是2011年，我是去的玛纳岛，然后就那个下飞机的仪式，我还觉得很亲切哈。我穿了个皮夹克下飞机， 你也是够的。 然后哇，他们真的是有股海岛的气息，鸡蛋花给你带上，花环给你带上，果汁给你带上，那个有香味的毛巾让你降温，然后一下车，一个丰田的车就拉着我们就走掉了，就是非常舒适。 对， 那个岛是到了 就机场在那个城市那块有一个人去接你吗？还是怎么着？那个行程在斐济的时候？ 是这样的，如果你去雅萨瓦这个岛的话，就需要你飞到斐济的南迪国际机场。 是的，小机场。 对，小机场，特别小， 特别小。 然后它的 走两步出去了， 走两步出去了。 国内的机场就国内的航站楼就更小，其实就一个门。 对， 对。然后安检也特别特别简单。 是的。 然后我们是坐了一个十个人的小飞机过去的。 哦，水飞啊？ 对，水飞，因为它是酒店单独安排的。 哦，是我们是快艇，都不一样啊。 对， 嗯， 是的，好的。 直接飞过去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头一次坐那么小的飞机。然后其实我爸妈还蛮紧张的，但是慢慢慢慢的放松下来，觉得哦好美，因为就相当于坐了一个直升飞机的 tour。 是的， 就会觉得哎， 看一看 很值。 是的， 对呀，那就等于是你坐在航拍器上。 没错， 对， 没错。飞多长时间可以到达那个岛？ 飞了30分钟， 还挺好的，挺快的，挺快的。 是的， 到达岛屿之后， 到达岛屿之后，基本就是降落在一个草坪的机场上。 哎呦，好像 好棒啊！ 大片儿啊，真的， 就是草坪的一个机场上，就没有想到这个机场原来是长这样。 哇哦！ 然后下了飞机就有当地的村民，然后会给你带花儿，然后跟你说着布拉布拉， 对， 就特别特别的热情。 是的， 特别的淳朴。 爸爸妈妈心里好极了。 对，再加上那几天天气应该非常好吧？ 对，我们去的时候。特别棒， 你看这心情一下就 四月份去的， 好天气，好月份，对，当然说了，在斐济的住宿的环境跟毛里求斯不太一样哈，有沙滩屋，有水屋，有不同的选择。你在那个岛上不是就十几间吗？它那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形式？ 它每个客房它基本上都是100多平。它包含了一个海景的一个阳台，然后你走出去就能直接下海。 是的， 然后还有客厅啊，然后包括主卧呀，但其实它都是开放式的，就是虫子有点多。 对，因为这海岛是 蚊虫 避免不了的。 是，这些房间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 不是，它是隔开 的， 单独的，所以它基本上是那种单独的别墅。 哦， 特别好， 那就是一家人就住在这么一个别墅里就够了，是吧？ 对对对，这次斐济没有带姑姨的吧？只是 没有，只是带了我爸妈。 哦，就三个人可以住一间， 对，三个人可以住在一间里， 可以可以， 这个不错哈。 这个斐济玩的都是什么项目？在跟着 斐济，其实活动就会比较少， 是的，没有毛里求斯那么丰富， 对 吧？啊， 基本上就是在酒店躺着 就是爽 做 SPA 哦， 就是很舒服。但是酒店它还会提供一些，比如说 kayak 啊那种船，你可以自己划出去在海上划。 是香蕉的还是那种的？ 香蕉的 香蕉船， 可以自己划。 那不会有危险吗？ 很安全，而且水面很平稳。 对， 哇， 我也划过的。 对，突然间让我想到马尔代夫，好像这个设置是同类型的 海岛都会有， 很类似，很类似。 对，那我觉得它那个。大阳台赢了，就是可以一直延伸到海里。那个阳台你就可以下午的时候坐在那儿， 对， 喝一杯果汁，然后晒晒太阳，看着无边的海洋， 特别好， 简直太爽了。然后呢，歇够了之后你就下去浮潜， 对， 游泳， 是的， 游够了你再回来， 没错。对对，刚才说的马尔代夫，我去的马尔代夫那个岛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住在水屋的时候，下三个台阶就是。深潜浮潜资源非常丰富的一片海，那个老奶奶老爷爷那个场景嘛，他们就是水屋的连在一起的，各都打打招呼。到晚上的时候，因为海就是马尔代夫那个时候也是晚上的娱乐项目不是很多，它不像什么那热闹的酒吧，它没有那种的，就是邻里之间也可以聊聊天，喝点酒，说说英文，练练一口语，都挺好的。其实很多很多的亚洲面孔，中国的朋友都去了各个的海岛。 对， 你聊的时候基本就没有什么英文了，对不对？ 对， 基本都是中文聊天，方言都出来了。 一会儿方言，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诊所，哎。 夜晚的斐济和毛里求斯夜晚的时候。有没有相似的？当然是满天繁星都是一样的。那毛里求斯是不是会稍微热闹一点呢？ 会热闹一点， 还会有酒吧什么的吗？ 对，会有酒吧。 你看毛里求斯， 包括雅萨瓦也会有， 也有酒吧。 然后他们就会固定6:30的时候，然后所有这个酒店的所有的居客，然后就会来到这个酒吧，然后看日落，然后喝个鸡尾酒，然后。当就是工作人员还会给你一张纸，是关于明天的一些活动啊、天气啊，

都揣摩一下服务员的心理啊。 我说哎哎呀，我说今天忘了给了。 大家一进去 嗯， 满屋找了一遍没放。那好好表现，明天就多放大爆的双飞。对，毛里求斯需要给小费吗？ 需要， 也需要。 对， 哦，每天， 对， 哦。 其实毛里求斯的人也挺好的。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个包车的司机叫 Emmett，然后他就我生日 不叫 Kevin 了，太好 了，终于不叫 Kevin 啊，什么 Tom 什么。嗯 他也有 WeChat， 因为他经常会接送一些中国的游客嘛。 哎， 然后在我生日的时候他居然给我发 Happy Birthday， 然后我觉得超感动，就是一个不怎么熟悉 的 人， 简单 然后他会在你记住你的生日，然后在你生日这一天给你发 Happy Birthday， 他一定会 特别的感动。 对对对，嗯，我觉得能记住一个就是可能甚至是一面之缘的人的生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用心的。 用心的人是需要好好的去保护和尊重的哈。 对 对，听着我们的这个花花说了很多跟爸爸妈妈出去玩的时候哈，当然其实这儿女之间的情谊真的是非常需要去表达的，旅行是一个最佳的方式之一哈。 对， 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冰岛都去过了，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我在想这个事情哈。那下一站有没有爸爸妈妈说，闺女，我们又待不住了，还想出去玩，有没有最近的计划？ 就经常有，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在回来的飞机上就在讨论这件事，下一站我们去哪？然后我们暂定的是加拿大。 哎呦， 对，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加拿大， 什么季节去？ 然后想是明年的夏天，然后可以去班夫国家公园， 太漂亮了， 走国家公园那一条线。 真的是不愧是策划师，选的季节好 棒。你看看，真的专业就是不一样。 住在班夫里，那么感受一下啊。 对， 住在班夫里啊， 可以住在那个小镇里边，超级美， 还真是。 开着房车，哎呦， 对， 开房车这个。 对， 可以有一个新的体验。 闺女，你这个菜咸不咸？不咸，加点盐。 班夫里面也有营地，对不对？ 对，也有营地。 哦，好棒啊！ 而且他们又可以发朋友圈炫耀。 是的，是的， 我开过房车。 对，那个还得提前预定那个营地的位置。 对， 哎，你爸妈妈好幸福哦。 他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很羡慕你，忽然之间觉得我们做的还很少啊，因为时间太忙碌了，也没有时间带爸妈出去玩。带爸妈出去玩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情绪不对劲，哎呀，自己反省一下啊。老年朋友银发一族真的是越来越大的市场哈。 对， 60岁以上也超过了2亿人，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为他们服务， 对， 保障他们的安全和旅行感受。 是的， 其实你也做出了一份力哈， 那是必须的嘛。 谢谢我们的花花， 谢谢花花， 谢谢大家。 对对对，时间还有2分钟哈，其实咱们回到我们就是同龄人之间的讨论当中，你有没有自己就是不带着的老宝贝们自己去的一个目的地，就谁也不带，有没有现在的想法？我就想一个人去待一待，有吗？ 其实有，但是太多了。 选一个我们听听看，看你的性格是什么样子。 我想去英国，只是自己去。 英国， 哎， 有具体的城市吗？ 之前在欧洲是在哪个国家？ 我是在瑞士上学。 哦，在瑞士， 因为 可以上去那地儿。 因为 老贵了， 是生根，所以就去英国还需要办就是签证，所以很麻烦，所以 当时 没有去过。 哦，英国有很多的城市和不同的这个感觉，你会选择哪个呢？ 伦敦吧。 啊，伦敦，感受一下。 对，她一定是一个内心非常文艺的姑娘。 是是是，很棒。 其实也很逗逼。 我觉得生活开心就好哈。谢谢这趟精彩的旅程，有爸爸妈妈的情绪哈。也欢迎大家接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哈。祝你跟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永远的走在旅行的路上。 好，谢谢。 谢谢花花。 谢谢花花。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去哪儿啊，小薇？ 蔚蓝北。